脆与短发，只想增加恋爱资格，错过语气与指甲，我亦明白差一点信心，你那世界太优雅，真的担心不够方法，你已去到某尖塔，我在楼下想攀几百级，偏偏为高马。像那些茶花里得到的恋爱，我得到吗？你下来我上行，两个人努力去猜，行上四级，攀得到天，行落四级，弯身到面前，期望要高，牺牲要低，中间要一吻，行上八级，即使很想都会挣扎，你已去到某尖塔，我在楼下想攀几百级，偏偏为高马，像那些穷书生得到的恋爱，